当局对当事人回港不乐观。家属质疑特区政府回应内地扣留港人和台湾扣留港人事件时是持双重标准。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0点，跌98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9.96，瑞士法郎8.533，澳元5.648，加元5.883，新西兰元5.194，欧元9.1987。每百日元对港元7.3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31美元，卖出1958.36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下昼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昼9点，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影响到路面挤塞噶。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观立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喺风力楼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观立中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风力楼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有坏车，龙尾喺运头塘村。咁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运头塘村。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里面快线咧，由于有紧急嘅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嘅快线封闭，咁影响到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啦，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青龙头一段就慢车，龙尾在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现在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不过刚刚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龙翔观立中学对出的交通意外就刚刚清理好，车龙都有待消散。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圆洲仔快线的坏车都是刚刚拖走了，一段时间车龙才消散的，但是意外和坏车都是处理好。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通识科的教材应不应该送审呢？团结香港基金郭海健， 教育局可以作为一个优质教材提供者，看有些什么可以推荐给老师。 教协张瑞辉， 时时都说要送审，都说要监察，扼杀了老师专业发展，受害的就是学生。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9月15号。14日普及社区检测结束，累计约178万3千人采样。 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12宗属本地个案。 李家超留意到有5名港人抵台被捕报道，指意向台方查询。 美国修订往内地或香港旅游建议，更新为考虑是否前往。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9月15号的早上开始千禧年代，都是先讲啲靶场消息先。由上午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先讲讲12名港人就涉嫌循海路潜逃去的时候就被广东海警截获呢件事啊。咁而家咧，据讲都一路扣留在深圳超过3个星期啦。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咧，寻日有回应呢件事啊，咁就讲到话咧，入境处同埋驻粤办已经联络咗12人的家属啦。如果有药物需要咧，系可以书面提出交俾入境处再转达噶。另外李家超局长亦都提到咧，就话其实喺上个礼拜五11号嘅时候咧，都接到一个家属求助，话希望攞到一个关系证明嚟到委托律师噶。咁入境处第二日上昼咧都已经发出咗证明书啦，已经减省咗一般需要25日嘅手续嘅。咁提到一路都帮紧手嘅。咁啊嗱，就呢件事，寻日都访问过家属啦，亦都有访问过协助佢嘅议员啦。咁提到有两点最大嘅关注啦，一方面家人就系关注究竟呢12个人喺内地嘅法律权益系咪得到保障咧？譬如家属想委派嘅律师接觸不到他，這件事呢，另外就是說想這12個人是否可以回來香港處理呢，這樣就這些法律上的議題就請位嘉賓談談。先請來有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一起談談。早晨湯家驊。 早晨冠霖你好。 見到家屬的其中一個關注就是、究竟他們在內地的法律權益是否受到保障呢？譬如他們說自己想委派一 些律師，但都接觸不到當事人，你怎麼看這些？ 我絕對明白即家屬的焦慮的，但是 我希望大家都要同時間明白，我們是一國兩制，香港和內地是有兩套完全不同的，亦都分隔得很清楚的這個司法體系。我們希望其他地方尊重我們的司法體系，我們當然亦都同時間要尊重其他地方的司法體系。香港是得天獨厚的，因為基本法呢，我們是可以引用這個國際人權公約。每有呢個出現人權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嘅法庭就會即係引用呢啲裏邊嘅條文咧去處理。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咧，就係、是、無論內地或者台灣咧，國際人權公約都係不適用嘅。內地係締約國，但係冇確認到國際人權公約。台灣連締約國都唔係。咁所以如果呢兩地喺處理一啲非法入境嘅人士，出現了一些不是百分之百顧及到人權公約裏面所要求的一些保障的話呢，我們都要理解和尊重。例如在台灣呢，我聽說有5位香港人呢是被扣押了兩個月了，都未去到法庭，亦都音訊全無，這個是完全違反國際人權公約裏面多項的條文的。內地聽說話是不給被扣押的家人去聘請律師，而是由呢個政府提交律師。咁呢個咧嚴格嚟講咧，都係不符合國際人權公約裏邊嘅一啲條文。但係正如我所講咧，國際人權公約不適用呢兩個地方。咁我哋只希望咧係被扣押嘅人士咧係會根據當地嘅司法程序係去處理。除咗呢樣之外，其實特區政府真係冇乜嘢可以做得到，真係對唔住。因為我哋冇任何嘅法律基礎去干預第二度地方嘅司法程序。同埋我都想喺度咧提一提大家有兩個重點嘅。第一咧就係喺內地而言咧，依12位青年咧係因為修例事件而犯下咗一啲嚴重嘅罪行。咁好明顯咧，佢哋係香港，即係群極之反對香港同內地有任何移交嘅安排嘅人士。第二咧就係佢哋係棄保潛逃嘅，即係話佢哋唔希望喺香港接受審訊。咁如果我哋大家留意呢兩點咧，就應該明白，如果有人話 他們都是想香港特區政府引導他回來受審。我覺得這些假設是過於就是樂觀，或者甚至乎是不切實際。他們不希望有引導的安排，他們不希望在香港受審訊，而因此被扣押。咁呢個扣押嘅原因亦都同香港係完全無關嘅，係因為佢哋似乎係干犯咗內地嘅刑法。咁既然干犯咗內地刑法，佢哋就要接受內地嘅司法系統嘅處理，唔係好似香港咁寬鬆咧。即係如果你犯咗法，就算拉咗你都可以保釋，你都可以隨時即係去呢度去嗰度。咁因為大家個制度唔同咧，大家就要理解咧，喺唔同嘅地方，你所接受嘅待遇可能都係會唔同。 嗯，頭先有提到即係之前反修例啦、逃犯條例風波啦，其實呢個我見你之前提過就話因為當初冇過到逃犯條例，咁所以佢哋就冇香港冇基礎嗌翻佢哋翻嚟係咪？ 冇錯，我完全係冇任何法律嘅基礎。我同意啊，冠霖，呢個係從一個社會公義嘅角度睇咧，係極之。是不理想的，但是不是特区政府希望有一个这么不理想的制度上的缺陷。特区政府希望改善这个制度上的缺陷，是令到在这个制度上是更加理想一点。但是奈何这些人对不起，这12位年轻人是很有强烈的意见，是不希望见到在制度上有所改善嘛。所以不是特区政府是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亦都不是特区政府是可以有任何的途径去做这些事。我昨天听到有些议员说过去都有公安是将在香港的罪犯由内地送回香港啦。大家不要忘记，第一呢，这些情况是回归之后才有的。點解呢？係因為回歸之後，內地同香港嘅關係係密切咗。雖然我哋冇法律上嘅基礎去要求內地移交疑犯俾我哋，但喺某啲情況之下，喺個別案件裏邊咧，內地咧會體恤香港嘅執法人員嘅要求，而將佢哋送到去羅湖。但係大家要亦都唔好忘記，香港亦都有好多罪犯咧喺內地係冇。內地執法人員不願意咧，係將佢移交俾我哋嘅，即係大家可能會記得啊，張子強一案咧就一個好好嘅例子。咁呢個係一個完全出於人哋願意幫我哋嘅心態，係冇任何嘅法律嘅基礎，我哋亦都冇權要求嘅。 OK， 經過修例事件唔多唔少咧。我哋都傷害咗內地執法人員或者內地嘅司法系統嘅信心或者係尊嚴。佢哋仲以後會唔會繼續好似以前咁，將香港嘅罪犯因應我哋嘅要求，喺一個完全非官式嘅情況之下交翻俾香港人咧？我覺得都要即係慢慢睇清楚才可以講。 不過見到湯教授你提到就舊年之前嗰個修例啦、逃犯條例啦，但係其實睇真，若果真係過咗啊，係咪真係今次就翻到嚟咧？似乎唔係嘅，因為逃犯條例係講緊香港，即係有人喺逃犯嚟到香港之後，我哋點樣送翻內地係單向嘅啫嘛。內地嚟唔嚟香港？ 大家唔好忘記咧。呢個係一個法律基礎，任何我哋要有呢、這個移交疑犯嘅協議咧，都係要經過兩地嘅同意，達成一啲協議就可以做得到嘅。呢、這個就算係未修例之前咧，所有其他同香港有移交疑犯協議嘅地方，都係從呢個途徑去做，所以係冇分別嘅。即係話，首先你要有個法律基礎，第二你要同嗰個地方達成一啲某個程度嘅協議。咁我哋法律基礎都冇，講咩同第二個地方達成協議呢？加上而家唔好淨係講內地啦，全世界其他地方都覺得同香港係唔應該有呢啲協議嘅。咁我哋咪冇囉。 但意思係逃犯條例其實講緊，就算啦，真係過咗喺今次呢個案，我哋都冇一個基礎嗌返內地送返呢啲人返落嚟嘅，因為個基礎之舊年逃犯條例嘅講法就係香港 係 啦，即係單向上送上去咋嘛。 唔係，係單向上嘅法律基礎，但係任何嘅而家咧都係要透過協議就可以做。但係因為我哋冇個法律基礎咧，我哋根本唔可以啟動同內地或者任何其他地方嘅協議。 但係舊年個都唔叫一個法律 即係叫基礎啊。你都係行翻體恤嘅，始終喺內地落嚟嘅時候，都係睇大陸願唔願意送落嚟啫嘛。就算有逃犯條例過咗， 唔係啊。咁我哋有法律嘅基礎去互相交換呢、這個 應該冇啊，長期協議冇傾到噶嘛。上次 我哋冇長期協議啊嘛。 係咯，就係冇咯，就係、是、就係逃犯條例都唔係一個長期協議。 我哋兜緊圈啦，冠林，我哋喺度兜緊圈嚇。我所講嘅咧係首先。我哋有一個法律基礎去進行移交疑犯嘅一啲協議嘅規定。我哋如果冇咁嘅法律基礎咧，我哋根本咧係啟動任何去移交疑犯嘅協議咧，都冇咁嘅權力或者冇咁嘅即係機會。 嗯嗯嗯，好啦，另一个都想倾下咧，就有关见到华春莹嘅讲法啦，就形容话呢十二个人咧系企图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嘅，有人关注到啦，会唔会佢哋有机会喺内地面对到其他嘅罪行咧？譬如话会唔会喺香港做嘅一啲行为都会有机会被视为触犯咗内地嘅国家安全法咧？冇咩机会嘅？ 我谂呢个问题就比较难去解答嘅。但係首先有啲基本嘅事實，我哋要認清。第一，呢十二位年青人咧，只係得一位咧係香港嘅涉及觸犯咗香港嘅港區國安法。但係如果經過呢次被扣押，佢哋身上有啲乜嘢嘅物資，或者佢哋講嗰啲咩嘢，或者內地嘅執法人員偵察到有啲乜嘢嘅意圖或者行為，我哋係唔知道嘅。香港喺內地而言咧，亦都喺制度下咧。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任何在中國領土上做了一些行為可能會干犯到內地的國安法的話呢，我們真的不知道，我亦都對內地國安法不是百分之一百準掌握，所以我很難說呢究竟有沒有一些證據或者 事態或者他們有些行為是觸犯了內地的國安法。我只可以說呢，就是第一位呢是觸犯香港的港區國安法，而根據香港嘅國安香港嘅港區國安法第55条咧，如果要將佢哋係安排喺內地審訊咧，係需要符合港區國安法第55条裏邊嘅三個情況之中嘅其中一個情況。喺目前喺事實上睇嚟咧，我睇唔到有任何事實證明咧係依位朋友咧係符合我頭先講嘅港區國安法第55条裏邊嘅其中一個情況。因此是可以令到他在內地接受干犯香港的港區國安法的罪行的審訊。所以我們現在說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講因為內地的法律而發生的情況。因為我對不住，我不是內地律師，我對於內地的法律的掌握也都不得全面，所以很難在這裡公開講話他們可能或者是將會被控呢個內地嘅國安法，呢個我真係講唔出口。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湯家華同你傾下先，多謝曬你嘅解釋啊，湯家華咧就係資深大律師，都係行政會議成員嘅。咁旁邊又請嚟另一位嘉賓一齊傾下先，有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本身都律師啊，陶謹申一齊傾下。早晨，陶謹申。 早晨， 系啦，家属两大关注啦，一方面就系内地嘅法律权益，究竟佢哋嗰个当事人会唔会得到足够保障啦？你点睇咧？就 哦，其实我觉得嗰个律师嗰度咧，就因为家属已经请个律师啦，咁而家内地就话咧，嗰啲官方律师就委聘咗，咁但系一般嚟讲咧，就内地嘅律师同我哋讲咧，就话。你內點解個官方律師咧就唔係話本來就唔應該係個政府就話加一個律師俾你噶嘛？而係咧你冇錢，咁你冇錢咧，咁就有嗰啲叫義務嘅法律嘅援助啦，即係好似香港法援咁啦。咁但係而家因為家屬已經揾到律師啦嘛，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呢個係佢係應該可以根據內地嘅法律咧係有權利去接觸嗰個當事人嘅。 但会不会是当事人话想要个律师的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他真的揀了个律师，会不会 我明白。如果真的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 公正呢，就比如就应该呢他应该是比那个内地即是家属委托的律师呢就见一见他。那好啦，如果即是你可能那个当事人即是被捕人呢，他说喂我真的不要这个律师，那其实呢他可以清楚告诉他啊，因为而家你记住咧，就系因为佢完全系封闭啊嘛，嗰、那个即系囚禁咧，就佢唔知道原来屋企人系揾咗律师啊嘛，咁佢有可能咧就系、是，因为我冇钱咁原来有官方律师啊，咁我咪要官方律师咯，咁但系而家原来家人咧系揾咗律师嘅，咁你见一见佢，如果佢决定选择 屋企人个律师唔 OK 啦。 嗯、 如果佢话喂唔知咩原因，佢话我系真系唔中意屋企人揾个律师咁，咁、 嗯、 都当然系嗰个被捕人嘅选择啦。 嗯嗯，但系呢方面就你心目中理想嘅做法啦。但系内地有冇啲规矩点样处理呢啲个案嘅？即系有咩情况？ 但我觉得咧就咁嘅，你讲常理嘅啫。 嗯 啊，因为如果佢个律师探佢，咁到最后嗰、那个当事人话我系即系清楚啦，知道我系屋企人揾咗律师，我都唔要嘅。咁当然佢嘅选择啦。就咁簡單啫嘛，咁、 嗯、 我覺得佢就要即係、就是、一個公正嘅制度咧、 嗯， 就應該咧就係、是、起碼俾佢見一見。咁、 嗯、 當然你唔會話喂，因為見到個內地律師，個內地律師即刻就可以劫獄啊， 嗯、 或者咧點樣同佢打手勢啊、暗號啊，咁啊唔會噶嘛、嗯，因為內地律師都要守內地律師嘅規法規噶嘛。 OK 先， 係 咁同埋你成個過程裏邊。 嗯 好怪嘅就係內地律師竟然被勸告好多個、哦，係、 嗯、 話喂你唔好接呢單 case 啊！咁呢個咧係真係好失望咯、啊，令人、 嗯。以往咧，以往你有冇你都幫過唔少啲個案嘅，類似即係其他個案啦、啊。見當事人難唔難嘅律師，即係家屬委聘嘅律師，有冇難處嘅以前？ 唔係咁難嘅因為佢哋內地律師咧有佢哋嘅即係其實本身有個守則嘅啦，已經、 嗯、 所以咧就唔係話會。好似香港律師咁樣咩都做得，唔係咁嘅。佢有自己都有好嚴格嘅規矩嘅。咁、 嗯、 所以佢接得個個案咧，佢都唔係話即係其實佢都係按內地嘅法律嚟到辯護啫嘛。 嗯，所以今次感覺上會唔會即係比平時難咗啊？即係要見到當 時。哦，今次係真係好難喎、啊 嗯。 今次你見到唔係一個半個喎、 啊，係、嗯、 嘛？即係好奇怪就係、是、嗱，即係當你話揾咗內地律師嘅時候，即係官方律師嘅時候，點解你要阻礙？嗰、那个家人嗰啲律师叫佢唔好接咧，咁呢个就已经系即系呼之欲出啦啲嘢吓。 嗯嗯，另一个关注点，家属就话可唔可以将当事人譬如带翻嚟香港去到再处理啊？咁样，头先同汤家华倾都提到啊，其实呢班人可能过往都系反修例，都反对有移交嘅等等嗰啲，你又点睇呢啲讲法咧？ 我谂佢哋嘅自己系咩立场就唔关系嘅，最重要个制度系点啊嘛。 嗯， 个制度咧就系嗰、那个内地咧就会将。喺香港犯咗法，就如果係喺內地被發現嘅人咧，就係、是、有無千無百咁多，好多百個啦。 嗯， 包括咧即係好嚴重嘅罪行都有啦，殺人啊、打劫啊嗰啲。咁咧，總之佢發現咧，佢就會交翻俾香港嘅。 嗯， 除非點咧？除非佢喺內地咧係犯咗啲好嚴重嘅罪行，即係譬如佢喺內地有軍火案、有殺人案，咁佢梗係會審啦。如果而家今次呢單就奇妙啦。因为咧，佢话佢系非法越境啊嘛。 嗯。 咁以往咧，好坦白讲，好多啲打咗劫啊、杀咗人嗰啲咧，系用非法嘅渠道啊，坐大飞啊嗰啲咧就翻咗去。 嗯。 咁点解我哋会知道坐大飞嗰啲咧？就因为佢最后佢供咗出嚟话自己坐大飞啊嘛。 嗯。 即系嗰个人啊。嗯、OK。咁啊，嗰个逃犯咧，最后咧就都冇曾告。冇一個案案，我哋見到報道咧、 嗯， 就告過話非法越境嘅。 係 點解咧？因為佢非法越境咧，係佢可能真係有可能技術上係犯咗內地嘅法都唔頂嘅。 嗯， 但係佢覺得咧，內地個平衡個價值咧，就佢覺得，喂，既然你呢度香港都係中國地方啊嘛，係、 嗯、 嘛？咁佢犯咗咁嚴重罪行，又法庭啊通緝咗，咁交翻嚟香港快啲處理。咪更加體驗到成個中國制度裏面嘅司法公義咯， 嗯嗯， 就唔係真係扣留住佢，咁然後咧就話啊告佢啊咩非法越境啦，咁、 嗯、 最多坐一年監嘅咁， 嗯， 然後咁啊延遲咗香港咁嚴重嘅，喂你知道喎，你唔知道香港可能延遲咗有啲證人啊， 嗯， 可能咧就死咗啊，或者證物唔見咗咁咪死， 係、嗯、 嘛， 咁、嗯、 所以咧。就佢就即刻就俾翻香港呢边噶啦。 但以往个做法啊，汤家华形容都系一种体恤嘅做法嚟，其实都冇一个明文规定边啲要落嚟啊，或者点样处理嘅，系咪咧？呢、這个即系以往系唔系送翻落嚟？ 唔系叫体恤，点会叫体恤咧、 嗯？ 因为你中国政府同香港政府嘅关系系嗰个特别行政区嘅关系啊嘛。咁、 嗯、 特别行政区嗰、那个叫咩安定繁荣， 嗯， 系。中国整体嘅利益嚟噶嘛？ 嗯，但始终两地冇长期移交逃犯嘅协议啊嘛，始终冇定呢啲嘢嘛。 啊系，但系佢23年都行之有效、啊。 嗯， 即系换句话讲，呢、這个系中央政府觉得呢个系为咗中国嘅香港嘅安定繁荣而做噶嘛？ 嗯， 系嘛？你讲到内地。 好似啊，佢好小气啊，今次就唔会啦。咁即系我觉得唔应该咁嘅角度睇咯，系嘛？系咯，佢话佢系顾及香港噶嘛，咁而啲行为香港发生噶嘛。嗱，你谂啊，嗱，华春莹话，你用呢个角度，用华春莹嘅角度啊，佢话啊，佢哋都系分裂香港分子嘛，系嘛？咁佢喺边度分裂啦？佢唔系话坐唔知系咪啦？佢坐嗰啲咩船入嚟中内地分裂，唔系啩？你都难以置信啦。所以佢讲紧佢系香港嘛，咁香港都有法律告紧佢咯。咁你冇理由唔俾佢喺香港嘅法律嚟到继续处理噶嘛？系嘛？咁你就咪系我不如用呢、這个非法越境罪咁系咪好似系咪好怪咧？系咪？ OK 好，咁多谢先啊，陶谨申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陶谨申咧就系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都有帮紧家属嘅。好啦，嗱，电话1872311，讲到呢件事，咁听到阿汤家骅嘅意见，陶谨申嘅意见，你又点睇咧？带你一齐倾啊，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欧洲领袖举行视像会议。路透社报道，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等议题上，欧方在会上立场强硬。欧洲领袖要求习近平收敛对香港的压制行动，尊重少数族裔和开放市场。报道引述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港区国安法继续引发重大关注，又指在香港民主声音要被听见，权利要受到保护，自治要受到保障，这些都是欧盟和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回应。米歇尔说，欧方向中方重申关注北京方面怎样对待新疆和西藏地区的少数族裔，以及怎样对待人权捍卫者和记者。欧方要求容许独立观察员到新疆。报道又指，欧方指责中方违反很多全球贸易规条，包括过度生产钢材和盗取知识产权等等，中方否认。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明确展述中国在涉及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涉港涉疆问题的实质是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统一，以及保护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权利。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人、任何势力在中国制造不稳定、分裂和动乱，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习近平强调，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各国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又说中方反对搞双重标准，相信欧方能够解决好自身存在的人权问题。英国国会下议院辩论具争议的内部市场法案完成首读，将进入委员会辩论阶段。首相约翰逊游说议员支持的时候表示，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可确保英国不会被外国势力分裂。又说现时英国需要额外保护，抵御欧盟以荒谬方式解读脱欧协议的意图。在野工党指出，约翰逊曾经形容脱欧协议是胜利，坚持做法是食言，质疑会引起混乱和违反国际法。美国国务院对打算前往中国内地或香港的国民发出的旅游建议，从不要前往更新为重新考虑是否前往。国务院认为出现已改善的情况，又指出重新考虑是否前往是第三级别的建议，代表有根据法例任意执法的情况，而不要前往是最高的第四级别建议。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382点，跌1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5.69，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9，人民币6.813，英镑对美元1.284，欧元对美元1.186，欧元兑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5.12美元，卖出1956.1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上昼11:45。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广福村嗰条支路啦，即系近住圆洲仔嗰度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呢一条唯一嘅行车线系封闭，咁影响到咧，主要就系影响到大埔嘅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即系太和方向啦。近住南运路呢一段挤塞，排到去沿线路近住宏福苑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广福村嗰一条支路，即系近住圆洲仔嗰度啦。条支路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条唯一嘅行车线系封闭，咁主要影响到咧大埔嘅太和路去太和方向，即系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啦。跟住南运路呢一段挤塞，排到去沿线路近住宏福苑对出。咁较早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就有紧急维修，管道里面嘅快线曾经封闭嘅，咁而家呢个工程已经完成咗啦，快线重开，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这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咁后少少近住天马苑这一段亦都是车多，排到去风力楼。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挤塞，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出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行车缓慢，排到去运头塘村。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林锦公路交汇处一带咧就挤塞。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大榄上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奇德专新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繁忙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彪爷。 前年开始出名手脚唔协调嘅我咧，终于的起心肝去揾个老师正正经经咁样学吉他。到咗今时今日，哈，毫无意外地咧学到一塌糊涂咁样嘅。但系我都经历过咧坚持练习、慢慢进步，一首歌由唔识学到识嘅日子，努力耕耘总有收获。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开工都甜啲。 2020年9月15号，14日普及社区检测结束，累计约178万3000人采样。 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12宗属本地个案。 李家超留意到有5名港人抵台被捕报道，指意向台方查询。 美国修订往内地或香港旅游建议，更新为考虑是否前往。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今朝講緊咧就話有12香港人啦，就懷疑係循水路潛逃嘅時候咧，就俾內地公安拘捕嘅，咁一路扣留喺深圳嗰度。咁講緊呢件事咧，頭先聽過就湯家驊同阿陶謹申嘅睇法。咁另外咧，都有啲報道講咧，就有5香港人咧，就係兩個月前咧就經東沙島去到台灣嗰度被捕嘅，咁亦都話咧已經被扣押咗兩個月嘅啦。咁保安局長李家超就話咧喺呢方面咧，特區政府冇收到台方任何信息。亦都冇收到佢家人嘅求助嘅，咁啊呼吁咧就话台方要承担打击跨境犯罪嘅责任，如果佢哋涉嫌喺香港犯罪咧，就唔好窝藏罪犯嘅。咁呢个就系政府嘅讲法，大家都回应一下嘅。1872311，有黄生啊，黄生你好， 系你好， 早晨黄生，系请讲， 系啊，我72岁，就其实我都唔想点讲政治啦，即系坦白咁讲，但系呢12年青人咧，就係、是、佢哋嗰個遭遇咧，即係喺呢一段時間，我哋喺新聞喺電視睇到佢哋啲家人嗰種慘況咧，就我好多謝今日有呢個少少機會，係發表少少自己嗰個感受啦。李家超其實係佢做得很好好㗎，叫台灣唔好窩藏啲罪犯。呢十二位人士咧，都俾香港。是通緝緊嘅，點解佢亦都唔去睇一睇我哋祖國亦都唔好窩藏呢一班罪犯呢？第二樣嘢湯家驊頭先佢所講嘅就係話祖國同埋台灣都唔受呢個國際人權公約組織嗰個規範嘅。咁所以佢話好對唔住，即係所有嘅關於人權嘅嘢呢，我哋唔可以對國家係說三道四，即係佢冇講呢句啦，即係冇得管啦。咁即係佢嘅意思，大家都睇到，其實呢班人已經冇曬人權噶啦。咁作為一個律師，其實佢都係為公義做嘅啫，佢唔係做呢份工都係真係為人爭取公義嘅。點解佢即係佢轉態，我哋睇得到，但係點解可以做人可以做到咁咧？我真係覺得。加埋昨日见到谭耀宗呢位咩人大常委，你睇佢口声声讲我哋相信国家系法治，我哋唔可以批评国家，但系佢睇到点解我有一个印象，点解啲家属出嚟个个都要蒙住个头唔敢系俾人见到佢个真面目咧？即系你睇到呢、這个。嗰、那個恐怖啊，即係呢個國家嗰、那個法治，所謂法治嗰種恐怖係點樣樣咧？其實大家有眼睇嘅，我希望啲建制派譚耀宗呢啲仲有一個余國軒呢一班人咧，可唔可以佢哋攞翻啲良心出嚟咧？每次見佢講嘢都係一答到呢啲情況咧，即係話我哋香港唔可以批評內地，唔可以批評祖國。其實而家唔係批評啊，我都唔係話，即係我作為本人我唔係話要佢哋首先即刻佢哋犯咗罪，唔係要佢哋即刻放翻佢，你俾佢哋家人知道佢嘅生死，俾佢哋請個律師係真真正正代表佢哋嘅，係最基本嘅人權啊。 OK， 好多謝黃先生啊，陳生同你傾先，多謝你打上嚟啊。好啦，就呢個話題，大家可以繼續打嚟傾啊，1872311。另外咧，都想講多一個話題，添喺呢一節上面就講下有關嘅普及檢測啦，做咗2星期，尋日就結束啦。咁啊，累計咧就有183,000人咧就採樣，咁有啲重複檢測啦，重複檢測就接近1%，咁另外仲有啲仲驗緊嘅。不過呢個時候都可以總結一下，究竟今次呢個普及檢測做成點啦？嗱，點解旁邊咧有有份負責化驗方面嘅啦，就有華星診斷中心嘅董事長胡定旭同我哋一齊傾下噶。早晨，胡定旭。 早晨， 系，不如先總結一下，譬如嗰數字先，你掌唔掌握啲數字？而家驗嗰啲驗成點啊？係咪7788噶啦？應該 都差唔多驗曬嘅啦。咁直至到尋日政府公布咧，就有32係確診啦。咁亦係裏面有成20咧，嗰、那個所謂 CT value， 即係嗰個帶病毒嘅即係叫超級帶病毒者，有成20嘅。咁根據啲專家嘅分析咧，其實咧已經係割斷咗成6條呢個傳染鏈。咁所以我覺得 呢、這個計劃係做得非常好，因為我哋最緊要就係將一啲隱形帶菌者咧揾出嚟，揾、到咁多個出嚟，我覺得都非常好嘅。 嗯，檢測嘅數目咧，而家就178萬人採樣啦，最終都係翻呢個數啦。你點睇睇翻嗰個表現啊？你哋？ 我諗因為係自愿性啦，咁呢個都係相當唔錯㗎啦。咁加埋其實如果我哋再加多兩個數上去咧，就係、是、高風險群族嗰度咧，政府一路做緊咧，都有成49-50萬人。咁加埋又醫管局啊、衛生署嗰啲確診者啊、緊密接觸者都接近成100萬個。咁我哋加埋曬都有成300幾萬人係喺呢一段時候啊，呢一個月度咧，係接受咗呢個嘅檢測，咁我覺得都 OK 嘅。 但嗰部分唔係你驗噶嘛，係咪啊？嗰啲衞生 唔係我驗嘅，但即係從呢個公共衞生學嚟睇咧，即係譬如話有700幾萬人，有幾多人係接受過呢個檢測？ 嗯，但係嗰啲會唔會重複㗎？而家呢啲可唔可以咁樣分開300幾萬？ 可能有啲，但我相信唔會好多咯。 係咯，即係可唔可以話700幾萬有300幾萬啫？我嘅意思係，即係可能有啲重疊㗎，有機會有啲都係 一定有啲，但唔會多嘅嗰啲。 好啦，嗱，講翻檢測能力嗰度啦，我記得之前就政府講過500萬呢個數啦，500萬參與，後屘就話呢個其實講係檢測能力啫。咁而家其實睇翻檢測能力，後屘又講過話一日做30萬個咁樣。你哋做化驗呢部分啦，你又點即係叫做總結翻你哋嘅檢測能力咧？ 個檢測能力一路都係咁樣樣嘅，就係、是、喺中山嘅紀念公園嗰個體育館裏邊咧，我哋每日係可以做10萬個單管，即係每一個sample用一個。管去做，咁都但係做呢啲大型檢測，你可以3合1、5合1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可以做30萬、50萬都冇所謂嘅。咁但政府又決定用3合1啦。即係我哋每日可以做30萬。咁但係因為你其實睇到每日最高嘅都唔超過20萬。咁我哋開頭一兩日有啲即係teething嘅問題啦。咁但係我曾經做到係最高每日23-24萬，但係疫情仍然係未去到我哋嘅最高個容量。 嗯，可唔可以解一解嗰個單管係咩意思？即係 單管咧，即係每一個樣本就用一支管嚟驗。 哦， 咁就 即係冇混樣，冇混樣， 冇混樣係啦。3合1就係3個混埋一齊，咁邊支管有事咧，就再將嗰3個就再獨立再去驗。咁呢個喺普檢裏邊咧，呢啲係比較常用嘅方法，就係即係可以好快係揾出啲好快就係揾出結果。 咁今次其實你有冇混樣啊？即係 3合1。 都是3合1嘅，咁3合1唔係即係應該用翻30萬個數咯，即係檢測能力應該係。 唔係我哋有，我哋可以做到30萬，但係冇咁多人嚟檢測啊嘛。 嗯，冇咁 多。明唔明啊？即係每日得最高嗰日好似唔知係10幾萬啫嘛。 嗯。 咁所以根本係用唔盡我哋個能力嘅。 嗯嗯，但有啲日子又見到即係有時積咗超過一日嘅樣本都未驗喎，特別喺開頭嘅時候，咁係。 唔係開頭一兩日，當然咧你知道逢親一個咁大型嘅嘢，開頭大家都有啲交接上、啲銜接上，大家有啲嘢都要理順佢。咁同埋係我哋都一步步嚟，咁所以其實。我諗我相信咧大部分人即係3日內都係收到嗰個報告，咁隨住即係越遲嗰啲係越應該越快收到嘅。 嗯，所以其實由始至終你未推到極限嘅，因為採樣人數， 未推極限嘅。 人數方面咧，之前你哋講過，我見有啲報道講啦，譬如話氣膜實驗室工作人員有100人到嚟自華星嘅，另外有大概200個內地檢測人員，跟住仲可以加嘅。後屘點樣啊？最終係？ 最終咧就內地咧就差唔多成接近600個，咁華星我大概有200多人，即係總共我哋接近800人喺嗰度噶啦。每日3間。 嗯，即係200多人咧，其實就華星係本地嘅人員啦，呢啲應該係咪啊？ 係，即係我哋自己公司嘅人。 跟住有600幾個就係嚟自接近600個嘛。 係接近600個。 咁但係呢個係咪都同你哋人手上面都近上限噶啦？定仲有一家噶？其實都。 都差唔多㗎喇，因為當我哋最高嗰日係做咗20幾萬，咁呢個我諗都係一個非常好嘅數目啦。同埋其實呢，你全世界呢都冇一個地方可以喺同一個地點係一日可以做10萬個單管，咁呢個都係我諗係世界紀錄嚟㗎喇。 因為10萬個係做唔到嘅，平時人單管。 就係我諗全世界而家暫時都冇一個地方係喺同一個地點係一日可以做咁多個。 明白。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你都见到即系工作人员嘅情况，咁你都有落去望下噶。你见到工作人员，即系呢10幾日嘅过程系点样啊？你哋团队嗰啲？ 大家都好辛苦、好努力去做啦。咁 最初啲人都未嚟齊嘅時候咧，就佢哋係分兩間，每日12个钟头啦。咁到嚟齊嘅時候咧，就有兩隊啦，就即係華星嗰啲咧，我哋就每日兩間。國內嘅即係嗰個支援隊嘅國家隊咧，就每日三間。咁就大家都即係喺嗰段時候都大家都非常努力，非常搏命。 有啲報道啦，或者有啲講法啦，都話講到話有啲直情啊，即係好投入工作啊，唔食飯啊，又唔去廁所啊，又啲用尿片啊等等嗰啲。嗰啲係華星嘅人定係國家隊嘅人嚟㗎啲啊？ 我諗兩邊都有，但係呢啲即係我唔清楚係邊度嘅人啦。但係呢啲係我哋係絕對有提供休息時候啊，去洗手間啲完全冇問題。但係只不過我諗個別嘅好勤力嘅員工，佢覺得因為我去一次廁所咧，我又要疊間，即係除衫換衫又嘥時候啦。亦係大家喺一個咁緊張嘅大家都想快快將啲檢測做完，咁所以有啲係可能選擇不如我唔飲咁多水住啊，我做先至食嘢，咁都有嘅。 嗯，但都用埋尿片添喎，即係 有啲啦，我咁即係我諗個人自己嘅。嘅諗法唔同啦，有啲係情願我情願咁樣樣，我可以一次過做曬，就唔即係，因為你著嗰個第三級嘅防護衣物係即係其實幾繁複嘅整個過程，即係除衫著衫。 係理解理解，都見到佢有心去到處理呢件事，盡快完成佢啦。但係頭先其實你都提到，其實檢測量都未到上限，係咪真係要咁樣咧？即係譬如我哋睇又好似覺得會唔會好慘啊啲人員咁樣？其實都採樣都未去到你最高負荷啊嘛，佢咪俾佢哋休息一下都。 佢哋即係我哋睇住每日嘅工作量嚟調整嘅。咁因為其實好大部分到最後已經係好全部係好自動化噶啦。咁所以即係你話去到300,000，其實人員咁樣已經夠噶啦。 我講即係俾翻多啲休息時間佢哋，可以俾佢即係去下廁所啊。 佢哋有噶，佢隨時開廁所，又係中間有食嘢時候，有宵夜時候，完全有嘅。不過有啲同事咁，佢覺得我情願我唔出去啦，我唔去廁所啦。但係有嘅，但係我哋完全係有食嘢時候、休息時候俾佢哋嘅。 你即係聽你咁講，可能都係少數喎，去到咁投入嘅， 好少數，好少數，係。 會唔會見到其實呢件事上，譬如合作起上嚟咧，有冇見到兩地嗰啲，譬如工作文化唔同啊，或者磨合啊，或者當中有冇啲咩經驗睇到咧？ 我諗當然係大家嘅工作經驗唔同啦，但所以開頭，譬如你一嚟嘅，譬如國家隊好多係即係都係嘅經驗好高嘅嘅人員嚟嘅，咁當然可能同我哋自己華星內部嘅流程，佢覺得點解你唔好可以咁做啊，唔可以咁做咁，但係大家都磨合得好好，因為大家都決定係完全係跟足我哋華星嗰個流程，佢嚟香港嚟到香港咧就接受咗我哋嘅培訓，解釋曬我哋所有流程，跟住我哋去做嘅，咁同每一個倉裏邊嗰個管理都係由華星嘅人去管理，咁先至可以達到同一個水平。 咁嗱，你工作上面啦，譬如。其他嗰啲文化咧，譬如食嘢會唔會大家速度都唔同啊？譬如見有啲可能好投入嗰啲食嘢都會快啲，有啲就可能爭取翻適當嘅休息時間嗰啲，有冇見到分嘅工作文化？ 我諗呢啲一定有噶啦。咁但係我覺得嘅呢個問題唔大啦，因為其實都係14日啫。咁大家都希望喺14日內裏邊咧，係盡量將工作做好。 好啦，嗱，今次就完成咗啦，跟住就會再問啦。咁啲人員而家點樣啊？應該今日就已經完成曬工作噶啦。咁係咪都翻內地噶啦？人手方面？ 翻嘅啦。今日因為尋日係最後採樣啦，咁就尋晚就10点零11点已經送曬嚟我哋個檢測中心。咁今日我估計我哋都應該係可以係全部係做完曬。咁啲國家隊咧就我諗聽日佢哋都會翻內地噶啦。 咁嗰、那個實驗室呢，即係起咗咁多嘢嗰啲又會點啦啲？ 呢、這個我哋當然咁即係中山紀念公園始終都係一個康樂嘅設施啦。咁我都要將呢啲器物係即係放返氣咁或者儲存喺度，或者點亦要同政府商量下一步係點樣樣，使唔使即係預備定第四波啊各樣嘅方案。 其實器膜實驗室係邊度嘅資產嚟嘅？係我哋香港啊，定係叫內地嘅資產嚟嘅？呢個會留喺度定運翻走 嘅？係華星嘅資產嚟嘅。 即係你哋嘅呢個？ 我哋嘅係啊。 咁所以應該理論上留翻喺香港喎，係咪呢個？ 唔係咁。 本來香港有用先得噶嘛，我始終個私人機構咁，我都要考慮到因為其實呢、這個氣膜實驗室喺好多國家都用緊，咁亦係好多人都仍然想用呢啲實驗室，因為始終係可以好快係整到上嚟，亦係即係尤其是做呢啲傳染病大型嘅測試咧，呢啲氣膜實驗室係非常有用、非常有效率嘅。 嗯，所以总结今次除了做了178万个的采样检测之外，我想我们还有学到其他东西，包括经验、采样、化验那些。总结一下这一方面吧。 我想其实整个化验的过程里面，我想采样会是用的人手最多啦。也是，但是今次总结经验的磨合啊各样，我发觉今次一个最好的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公私营合作一个最好的模式，因为真係大家各方面合作，包括電腦啊、物流啊、我哋檢測中心啊，跟住衛生署啊、食環署啊，大家這個食衞局啊等等，我大家都合作得非常好。咁好老實講，14日做到178万，其實真係唔簡單嘅。 嗯嗯嗯。咁當然唔想再有反覆嘅疫情啦，但又即係講句啦，萬一真係香港再有另一波疫情，你哋係咪因為好快可以翻翻嚟啦？到時我哋香港整體檢測量係咪等於經歷今次已經等於提升咗噶啦？你可以好快翻到嚟幫手啦。 係啊係啊，因為經歷咗今次啦，譬如尤其是採樣方面啊，亦係吸收咗好多經驗啦，物流方面啦。咁如果真係再需要，大家都希望唔需要，真係希望唔需要。或者到時譬如真係你話有個 winter search 要做多啲，但係需要做到咁普及咧，就可能未必需要，但可能要做啲高危群組啊等等啦。咁而家即係如果要再 set up 呢樣嘢，其實唔難，因為大家都有咗今次嘅經驗，我諗會係快好多啦。 嗯，但如果真係啦，萬一係發生呢事啦，你哋頭先講個氣膜實驗室係你哋㗎啦，可能你放咗氣可以揾個地方放低佢啦。咁而家有200几个你哋嘅人手啦，萬一真係即刻嗌你開始做嘅話，係咪可以幾快速度能夠提供幾多檢測量度咧？可唔可以咁樣量化出嚟咧？大概 唔係喎，我哋而家就拆咗呢度啦，但我哋喺大埔同埋嗰度咧，我哋本身已經係可以做30000个單管，咁即係如果咧你用31咧，即係每日可以做90000个至150000个三十一應合一啦。即係本身我哋已經係有成即係30000个單管嘅容量喺香港係繼續做緊嘅，呢個係 permanent 嘅呢個預測嘅。咁如果要將呢個 step up 多呢、這個到100000係，我估係一個禮拜內可以做到。譬如即係我哋啲試過喺北京咧。是6日之內已經是由送到那裡吹起曬做運作是五日至6日用不曬就已經做到，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沒什麼問題的。 硬件得啦，人手呢靠翻香港你得唔得？定係都要再請國家隊？如果要推翻上100000， 都唔使嘅，因為其實我哋本身自己都有人啫嘛。我哋即係我哋個母公司嘅華大，佢深圳總部喺深圳啦，咁亦係好容易調動到人手。咁啊，啲人手都係好多時候你周圍去噶嘛。 嗯 ，OK 好。我再想問埋啦，今次用咗幾多錢啊？你哋講唔講得住啊？ 我就唔知啊，真係因為好多係要中央政府埋單。 嗯，邊部分係中央政府埋單嘅？而家即係。化驗費用、檢測費用、 檢測費用係啦。 嗯，咁你哋嗰啲人手嗰啲咧，係咪都係內地嘅？你哋嗰200人，你哋嗰200人嗰啲嘅支出啊，咁係咪都係內地嘅？定係點嘅呢度？ 係啊，內地嘅，即係都係，即係我啲全部嘅檢測費用裏邊都係中央政府埋單嘅。 即係中山公園裏邊所有化驗室啊、化驗人手啊、營運啊嗰啲都係靠內地嘅啦，都係中央政府幫手。 係啦。 OK 好。好咁啊，條數可能遲啲睇下會唔會再有機會喺咩情況可以了解到啦。多謝曬你先，胡定旭，多謝曬你先，傾到呢度。唔該，拜拜。胡定旭咧就係華星診斷中心嘅董事長，負責今次咧普及檢測裏邊化驗嗰部分嘅。咁總結翻啲經驗啦，有所得著嘅，學到多啲嘢嘅。咁第日若果真係有需要，都可以快速地翻嚟提升檢測量嘅。多謝曬胡定旭嘅講法先。再聽下聽眾先，仲有周生啊，周生你好。 是早晨啊， 早晨周生，系请讲啊。 系啊，有两点想讲噶。 嗯， 咁第一咧就系如果特区政府咧喺安排呢个检测之前咧，可以同内地沟通一下，我谂会好啲。 嗯， 即系话咧，如果你检测咗系冇，即系证实咗系阴性嘅，咁咧7日之内咧，你就可以用攞咗呢个证明咧，就翻上上边，就唔需要隔离14日。 即系通咗健康码佢想，即系呢个结果就通咗健康码度。 类似咁样咧，类似咁样。 嗯， 但我就。 比較失望少少，佢就冇呢個安排，就即係希望佢哋日後可以做得好啲啦。咁另外第二咧就係，如果按呢個比例嘅話咧，即係驗咗五分一人就有三十二位嘅，類似即係約莫啦。咁如果你乘翻五嘅話咧，咁即係我哋可以約莫推斷香港有百五人咧有類即係有呢個咁嘅隱形情況嘅。咁如果呢百五人，我哋可會唔會因為呢百五人而阻礙咗兩邊嘅溝通呢？咁我覺得亦都而家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呢做得更加好啲。咁就show俾上面睇睇啦，其實我哋都好冇問題 上面有冇問題，香港有冇問題。两个地方冇问题， 系咪真冇问题咧？嗱，如果百五个真系有啊，做唔好大家嘅社交距离嘅话，可以百五个一路变大嘅数字，呢度都仲要注意住我哋都。 其实你除非你真系好可以好神奇，我assume佢个数字系准啦吓，你都唔会话一变一百啊，一变一千啊咁样噶嘛。 希望冇嗰啲超级播毒者嗰啲咯，希望冇呢啲出现啦。 当然系啦，因为其实入口岸本身已经有 scan 嗰个有冇发烧噶啦嘛。 系。 已经有呢啲咁嘅， 总之希望能够尽快回复到啦。多谢周生先生，先同你倾到呢度， 只系得13宗。有专家批评计划被有病征嘅市民滥用，而且患者平均要两至到三日先至确诊，无助切断传播链，失去原意。全民检测计划合共系有178,300个市民登记采样，累计检验咗171,900个样本。確診個案的陽性比率是0.0018%。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第三波新型肺炎疫情恐怕會出現反彈，昨日再新增14宗病例，12宗屬於本地感染，連續兩日維持雙位數，當中6宗經全民檢測驗出，追查發現其中一對夫婦同不相識的49歲無業男子經常到屯門鄉事會路都成餐廳吃早餐，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餐廳員工檢測病毒，餐廳需要關門消毒，等到員工檢測有結果先至恢復營業。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政府第二期保就業計劃合共是收到184,000份申請，新一期計劃只是有158,000份的僱主申請，較第一期減少6.2%，過萬個僱主不再申請保就業。有工會擔心申請減少將會出現新一輪裁員潮。国泰早前宣布不再申请第二期保就业，昨日就是表明架构重组无可避免。大公报报道。 信报报道，近月至少有两宗香港人逃亡被扣留事件曝光，港府过往未有正式透露详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昨日撰文提及两案，说香港警方将会继续联系内地机关，了解12名港人被捕发展。另一方面，亦正向台湾查询5个人被拘留的事件。李家超在文中点名要求台方不要窝藏罪犯，并且指任何违法人士都应该面对刑责，远胜终身带着畏罪潜逃的烙印。中国外交部就再就案件批评美国干预，重申正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信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因为文凭试历史科试题风波而陷入政治风眼的考试及评核局大地震。苹果日报获悉，负责制备文凭试试题的评核发展部，继负责通识科和历史科的经理辞任之后，在考评局任职超过30年的部门主管温德荣亦都已经请辞，今年年底将会离任。考评局回应说不会评论内部人事事宜。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今年情人节，三名爱护动物协会督察接报到深井豪景花园，发现近20只动物在附近坑渠奄奄一息，嘴角渗血，部分更加是斯达斯。律政司这个月初决定不检控两名涉嫌残酷对待动物自首的男子。第一名到场的外协总督察曾家伦对决定感到震撼和失望，批评撤控者满手鲜血。另一名外协督察认为不提控有如传达伤害动物 不容負責的反面訊息，反問是否小動物的生命就不值得重視。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的政論說，政府經常為人救病，出錢不出力，推出兩期保就業計劃，但是沒有盡力跟進，保證補助全部用於僱員。政論說第三期保就業計劃會不會推出還是未知之數，但是若果不改善流動，企業都可能將庫房變成提款機，一去沒有回頭。东方政论。 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普及检测昨晚结束，初步总结本来可以做得更大更好，社会参与亦都可以更多，但是政府在意识上没有完全当是一场政治硬仗去打，动员和宣传策略未够周密，不断受到反对派干扰，以致打了折扣。社论说，政府必须敢于打政治硬仗才可以排除障碍，否则疫情将永难断尾。星岛日报社论。 经济日报社评说，这两日的确诊数字又有回升势头，反映疫情未断尾，食肆再成为播疫高危地点，为免疫情反弹，食肆不要为了追生意而违反防疫措施。社评说，随着外围爆疫，特区政府除了在机场把好关做好检疫工作，更加应该加强巡逻执法，对违反限聚令的食肆和外佣作出检控。市民大众亦都要做好本分，才能够睇见抗疫曙光。经济社评。 明报社评说，港铁临时刹停东铁线新信号系统启动计划，列车有可能因为信号指示入错线，令人难以接受。社评说，港铁临门一脚才推迟更换系统，做法儿戏之余，亦都令人觉得港铁没有开诚布公，难免叫人质疑港铁究竟有没有吸取高铁和沙中线工程等教训，痛定思痛改革。明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喺五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啊，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管道出口，同埋香港仔慢线都是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在东港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李景湾，九龙入口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而家排到去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喺太古城。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挤塞，龙尾排到去联合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挤塞，车龙在南昌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白沙湾码头。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在大榄上斜。全锦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在象山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关于智障人士的服务，立法会议员张超雄， 个社会应该有规划的嘛，我不见到智障的人口会无端端增大的，但是因为没有规划，他想起又做，想不起就未必做，硬是就轮不到优先，那条队就越爬越长，到了今天的现象。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2020年9月15号，14日普及社区检测结束，累计约178万3000人采样。 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12宗属本地个案。 李家超留意到有5名港人抵台被捕报道，旨意向台方查询。 美国修订往内地或香港旅游建议，更新为考虑是否前往。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时间，之前讲紧有关普及检测计划啦，累计就系178万人。就參與咗呢個採樣嘅啦，咁而家都最後階段啦，驗埋佢。咁頭先就訪問過華星診斷中心嘅胡定旭啦，咁啊講到總結翻一啲佢哋經驗嘅。另外都講到12名香港人啦，就懷疑咧喺潛逃嘅時候咧，就係俾喺海路上面咧就俾公安咧就拘捕咗嗰件事啊。咁啊，繼續聽下聽眾嘅聲音先。有阿岑先生，岑生你好， 早晨啊， 早晨岑生，係請講。 我有3點要講，有關12位人士非法。進入中國境內咧，我個人認為咧係絕對犯法，係唔啱嘅，係唔值得仿效嘅。但係咧就都睇翻嗰個案情咧，佢12位都係疑犯嚟嘅啫。因為香港你打開地圖睇香港嘅地理環境咧，係一個郵票咁噶。佢喺西貢出去咧，出海咧，除非佢向東南行嘅啫，如果唔係，好容易進入中國嘅12海里嘅專屬。嘅國境區域裏面嘅啫，但我哋將件事簡單啲拆開佢啦，佢只係一個非法進入中國境內嘅一啲人士，佢船上冇咩走私販毒嗰啲嘢嘅，應該又新聞講冇嘅，係咪？咁我哋再去翻佢犯咗國懷疑犯咗國安法，佢都係疑犯嚟噶，仲有佢係國安法之前犯，因為國安法。立咗之後犯咧，我哋都唔清晰嘅，應該係部分人士啦，就算係都係，但係都係疑犯嚟嘅啫，同唔同意啊？佢法庭未定罪噶嘛，咁我就覺得建制派嘅人啦嘅律師咧，就希望將件事拆開佢，佢一個非法入境者，佢點樣對待一啲非法入境者嘅中國法例去懲處佢哋，我哋係唔知噶啦，我哋唔可以講啲任何嘢啦，即係佢可能非法入境要坐2年監嘅，我哋係唔識嘅，我哋完全唔識嘅。咁點解會搞到咁建制派都好似群起嚟有啲唔同嘅解讀啦？咁希望咧其實喺呢個改革開放第三個方就喺改革開放之後咧，中國對香港嘅態度咧喺40年來都好大嘅改變啊！可能真係我哋唔係生金蛋嘅，我可能亦都唔需要金蛋啦，而家。咁形成咧，希望香港政府咧努力去拯救呢班香港人，希望個社會正如佢所講嘅，我們連結個口號咯。我們連結個口號，因為都喺好多事件裏面咧，如果冇喺香港人嘅層面去出發咧，令到移民潮啦會衍生你身為父母官講同8個願景。 做咗幾多咧？我真係唔知啦。 OK， 好，好，多謝曬岑先生意見啦，同你傾到呢先。熱線繼續開放7872321，大家要繼續打嚟傾下噶。呢一節又想講埋咧，就有關啊港鐵啊東鐵線咧新信號系統嗰件事，因為原本諗住咧就話上個禮拜六咧就會啟動嘅東鐵線新信號系統同埋九卡列車計劃咧，咁喺啟動之前一日咧，港鐵就突然間嗌停，就話個新系統咧有可能會引致列車入錯線啊，咁所以港鐵就嗌停啦。咁另外仲宣布咧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呢件事。就揾咗咧九鐵前總裁梁廣浩咧做調查委員會嘅主席嘅。嗱，信號系統咧就係按住個時間表嚟到設定個行車路線。咁佢機電署嘅講法啦，就話喺新系統原定啟動前兩日咧，署方先得悉咧，就話港鐵測試軟件期間咧，曾經出現嗰啲唔正常嘅情況，行車路線設定咧有可能會意外重複。會導致咧啲列車行錯線嘅，譬如話原本諗住去落馬洲站或者馬場站嘅車咧，可能結果會跟翻上一架列車行嘅路段，咁啊入咗去一啲錯誤嘅車站。咁港鐵嘅講法就話咧，工程團隊咧其實係只係基於行車路線設定嘅表現分析推斷有咁嘅可能，咁其實咧發生嘅機率咧係極低嘅。咁港鐵重申咧就話現實測試中咧就冇列車入錯站嘅，就算真係出現呢啲情況咧，列車都會有自動保護系統，強調唔會影響安全，有啲咁嘅講法。不過似乎喺呢啲系統上面，有啲人都覺得謹慎啲好啲喎，所以而家都嗌停咗個計劃，仲要調查添。嗱，呢個時候咧，又請一位朋友一齊傾下先，都好熟悉鐵路運作嘅，有實政原卓嘅立法會員田北辰一齊傾下噶。早晨，田北辰。 早晨，早晨，你都講曬啦。 讲咗件背景啫，分析要靠你啦。就系讲翻究竟大唔大件事咧，即系两种讲法，有啲就话好大件事，有啲又话唔大件事。其实大唔大件事咧？ 净系听你讲都匪夷所思啦。 嗯， 那个内部零沟通，那个工程部系可以黑箱作业，不但止政府到最后一刻先知，连营运部应该都系好迟先知。咁啊，管理层上边咧就更加咧。我想他知道的時間是比政府是早一點，所以他們通知政府。簡單來說，這個我認為才是最大的問題。但實際真真正正發生的問題的本質是什麼呢？其實就跟紅磡站那個所謂25,000支鋼筋啊，即是剪了一橛啊，跟著很多樓不實，結果呢那個法官的調查委員會又說安全的、其實都有關係的。簡單來說，他們那些車每一架車過了呢，營運部要記錄一些海量的資料，那每一架列車用新的信號系統由頭到尾由 A 去到 B 行呢，就會有很多很多資料要記錄的。那原則上呢，你不如這樣，越多資料對於將來如果有疑問的時候查返轉頭呢，就越容易查同埋越快可以修復。如果你行車記錄的時候啲資料不足呢，第二日開車的時候如果整個兩三個鐘頭四個鐘頭的大疑問呢，其實去修復去盡快去修復呢就係、是、難啲嘅。好啦，咁如果你係營運嘅，你緊係想有一個軟件啊，每一列車過俾你海量嘅資料啦，因为保障了你将来修复的时间嘛，是不是？那你不是不用变成众矢之的咯。对于工程部来说，你要一个软件商整一个特别餐，全世界都没有的。全世界的标准餐呢，就是处理一些资料呢，是不是海量的，是一个叫做平衡，就是理想和实际的做法。因为简单来说，你一架车过了个电脑在处理海量资料，下一架车来电脑发个信息给他才转得的嘛。那在那段期间香港又行了两分钟一班车，全世界可能五分钟。那你香港两分钟一班车，他处不处理这些东西呢？就是香港的频密度是高过全世界，差不多是考第一。但是香港的资料呢又是全世界考第一。那你将两样东西加埋，那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营运部呢就是我不理你，我的标书写明要海量资料，你就要交海量资料。那那个软件商有责任的，他投标是基于海量资料，但他现在写这个特别餐牌似乎就写不出了。他唯一交到呢就是全世界用那些 pushes 呢，就是可以处理一些叫做实际一点的容量的资料。咁出現個問題喺邊咧？工程部收到喺度試車，佢試咗下，試咗一段時間，佢已經知唔係次次包山仔，可以每一架車過咗可以做曬營運部要海量資料之餘咧，必然夠時間整咧，係調配下一班車去落馬洲嘅。 如果上一班你去羅湖的話。咁但係工程部知道咗之後，佢亦都蝦碌過嘅，真係有咁嘅情況發生過。如果唔係佢唔知㗎嘛，係咪？咁所以如果工程部知道，就一定係佢係自己試過嘅。咁呢樣嘢咧就涉及佢係咪真係講真話啦？而家工程部話從來冇試過，不過佢知道有呢個可能性嘛。我嘅理解咧係真係試過幾次。咁佢哋點挽救呢？其實就講真就好易嘅啫，佢人手睇得到嘅。人手睇得到呢，其实按一个掣摆趴咗佢就可以调㗎喇。咁所以工程部呢从佢个角度睇呢唔涉及安全。因为就算嗰个人黑眼瞓，嗰个车去返罗湖呢，去到咁上下就停㗎喇，因为前面路轨有车嘛。 嗯。 但政治触角佢就零嘅。咁呢个就带出一个隐身问题，就係工程部一路以嚟呢，佢係完全从佢个角度睇呢个世界。观感政治触角唔关佢事，所以红磡嗰个站25000钢筋，佢哋自己判断咧系根本系戴咗三个头盔、四个头盔，你减少一半都冇事嘅，咁佢咪变咗做嘅时候咪好乸细咯。 嗯， 咁但系啲嘢唔讲得出街噶嘛。 嗯， 咁对港铁嚟讲，无论你5000支定系5000支，你决定咗做就要每一支都要做，如果唔系公众就攞佢命嘅，系咪？咁而家就出现呢个问题啦。工程部知道有呢样嘢，咁点解佢一早唔讲呢？佢真系一路都冇讲。 嗯， 去到交货嘅时候，佢先至话有呢个可能性，不过系万中无一。咁我唔知佢内部倾嘅时候咧，系咪话佢都话未试过咧？但系我所理解咧，好似试过唔知两三次。咁但系事实上咧，佢自己话人手搞掂，所以工程部就话你唔使惊，呢单嘢系平衡理想同埋实际，我又可以俾到你海量资料。但是呢来不来的代价呢，你就要是用人手搭救，但是呢是可以做的，因为个人是不是不嬲都请了在这里，是有这个职位在这里看着的。 嗯。 那但是去到管理层他一听就觉得如果这件事出了街呢，社会就是哗然的了。 嗯。 是不是， 嗯。 那你告诉人听，我1000亿起条铁路，原来这个新的软件买回来呢，好啊好啊。处理海量资料，但不是次次包山仔。 嗯， 不得的时候呢，不知道多少次不得，可能1000次，可能10000次，有次不得呢就人手补救。 OK。 不过人手补救如果黑晚瞓呢，你都不用怕，就是不会撞到嘢嘅，架车会自己停嘅。 但啲乘客都觉得好奇怪嘅。 夠膽讲呢样嘢出街呢，咁管理层梗係脚软啦，营运部更加觉得离谱啦。 嗯。 咁去到政府，政府就发咗癫啦。 嗯。 即係呆咗啦。 嗯。 我点出街呀、啊、好啦，咁佢哋面对个问题就是、如果佢继续去马呢，佢如果唔讲呢样嘢第日爆出嚟呢，就全部官员要下台，主席要下台，行政总裁要下台，啱啱？ 嗯。 咁所以如果佢哋继续去马，佢就必然要讲呢样嘢出嚟。如果佢讲咗呢样嘢出嚟，如果佢係期望社会嘅言论係收获呢，咁你諗下会唔会啦？咁佢唯一嘅选择咪學停囉。咁佢而家學停咗之后会做咩呢？就即刻同个软件商讲，叫佢即刻做一啲嘅调节，将嗰个海量资料減少，因為其實得兩個方法處理嘅啫。一係你就繼續處理記錄海量資料，就用人手補救。如果你要永遠都唔需要人手，嗰、那個電腦係足夠時間處理啲資料，然之後去應付下一班車咧，你就要減少個資料。咁係人都知道係香港個咁即係敏感同埋社會期望咁高嘅環境之下，你梗係行第二條路㗎啦。 嗯嗯。 咁所以佢哋而家呢就又要俾多啲時間軟件商再寫個減少營運部一路以嚟要求嗰個理想，但係並不是一定好實際嘅一個海量資料嘅容量啦。 但係減少資料咁咪符合唔返佢原來嘅標書啦，會唔會呀？你话之前讲落要咁多噶嘛？申请 系咁，你咪就系红磡，咪就系嗰条荃湾线个翻版咯。你记唔记得荃湾线？ 嗯、 另外一间软件公司佢咪换晒个信号系统嘅7条线换啊嘛？荃湾系第一条啊嘛。 嗯， 咁嗰阵时咧，全世界嘅标准餐牌就一个主系统一个副系统啊嘛。 嗯， 佢硬系要人写个独立嘅后备系统啊嘛。 嗯， 咁咪嗰度咪出咗事咯。 嗯嗯， 咁嗰个人系接咗张标书噶、哦。咁即係泰雷斯定邊個係接咗張標書㗎喎，但佢寫唔出㗎嘛。咁所以呢個其實又係好類似嘅。西門子係接咗張海量資料都包山仔嘅標書，但佢交唔出。 咁你交唔出，你而家点呢？你要攞佢名，全世界冇其他软件商可以做。咁、其实你即係如果你问我，即係正即係点讲呀，实际啲务实啲嚟讲呢，唔好搞特别参牌啦。呢啲软件商寫咗嘅嘢，全世界都用嘅，用开嗰啲嘢，你就用嗰样嘢啦。 但係你而家降咗你形容个参牌嘅要求，如果第日喺嗰个位置会唔会有机会出事㗎？嗰度出事又系问责㗎咗，到时就系。 我所理解西门子嗰个全世界都合用嘅标准参牌，嗰、个资料唔系话少到不可接受，系海量同埋色量。西门子呢就认为我哋香港吹毛求疵要啲嘢太海量，工程部都觉得营运部要嘅嘢太海量，佢哋就觉得呢佢全世界卖个标准攀牌呢嗰、那个系适量，咁所以简单再嚟讲啦，咁呢件事我交代咗啦，长远呢啲嘢无日无之，因为工程部做嘅嘢呢，工程部似乎系一个独立王国嚟嘅。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旧嗰个工程总监咧起呢个红磡站啊？佢可以擅改图则，改完之后可以唔使话俾政府听嘅。你记唔记得？佢系因为呢件事先至后来即系点讲啊？即系个位都冇咗啦嘛。系咪？咁所以个问题就系工程部不嬲咧，佢睇呢个世界咧就纯粹从佢自己评估嗰个安全性嘅，就唔系话照住程序做嘢嘅。你這個程序太過理想化，但是我搣不到這個這樣的要求，我其實都安全呢，工程部就覺得 OK 的了。 OK 那你是不是說他錯呢？那很多人計劃他錯，但是他自己專業、他對自己信心爆棚，他覺得真的不是這樣、那個問題為什麼不是一早帶出來呢？那所以就證明呢，港鐵的內部其實很欠缺溝通。 OK 他要整頓這個文化呢，他就應該有一個很高層的小組，主席、行政總裁、營運總監、公務總監，這四個人加上一個政府代表，他們在起新鐵路換信號系統那些期間，一定要定期一個月開一次會，去決定這些取捨的抉擇。現在我講的那件事沒有說誰對誰錯，是一個取捨而已。你一系呢样嘢一百分咧，另外一样嘢系七十分，你一系就两样嘢都考九十五分。咁呢啲嘢边个有胆决定呢？下边嘅人肯定决定唔到。 OK， 就算政府部门咧，今日啊几个局啊，都系搞唔掂啦。如果特首唔坐喺中间，去摆平、一锤定音，今日政府都有好多咁嘅问题啦。 OK， 系咪？咁你港铁成万几人嘅一间公司，点会啊？唔会有呢啲问题呢？ 那个 问题就系佢哋要解决，就要搞掂佢呢个高层次取舍嘅决策，要主动。 OK， 好啦，田北辰上嚟商人倾到先，制度上嗰度要改啦。田北辰觉得，田北辰咧就实政原卓嘅立法会议员。嗱，就呢件事，我哋有邀请港铁同埋机电署做访问嘅，咁就获得一个书面嘅回复。重点咧系刚才都已经交代咗噶啦。休息阵先，转头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国务院对打算前往中国内地或香港嘅国民发出嘅旅游建议，从不要前往更新为重新考虑是否前往。国务院嘅声明表示，有关决定系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嘅影响。另外，港區國安法在7月1日開始生效，認為中方單方面對本港任意行使警權和治安權，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已經在香港運作，對公開批評中國的美國公民會增加被捕、拘留、驅逐、起訴的風險。聲明又表示，中共會發動文宣，污蔑一些人挑起社會動盪，在某些情況下個人資料會被公開，在社交網站會遭到威脅。国务院认为出现已改善的情况，又指出重新考虑是否前往是第三级别的建议，代表有根据法例任意执法的情况，而不要前往是最高的第四级别建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欧洲领袖举行视像会议，路透社报道在新型肺炎疫情和港区国安法等议题上，欧方会在会上立场强硬，欧洲领袖要求习近平收敛对香港的压制行动，尊重少数族裔和开放市场。 報道引述歐洲理事會主席麥歇爾說，港區國安法繼續引發重大關注，又指在香港民主聲音要被聽見，權利要受到保護，自治要受到保障，這些都是歐盟和成員國一致同意的回應。麥歇爾說，歐方向中方重申關注北京方面如何對待新疆和西藏地區的少數族裔，以及如何對待人權捍衛者和記者。歐方要求容許獨立觀察員到新疆。報道又指，歐方指責中方違反很多全球貿易規條，包括過度生產鋼材和盜取知識產權等等，中方否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和歐洲領袖舉行視像會議期間討論到雙邊投資等議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歐洲投資者在主要領域例如數碼技術等等面對很多障礙。他說，在市場准入方面要將不對稱的問題重新平衡，又說中方需要說服歐方雙方達成貿易協定是一件值得的事情。習近平強調，中歐互惠重要貿易和投資夥伴，雙方應該加強宏觀政策協調，釋放更多合作機遇。他說，中歐最新正式簽署中歐地理標誌協定，雙方要本住積極務實態度，加快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實現在今年內完成談判的目標，協助疫情後世界經濟復甦。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健康情况改善，可以脱离呼吸机，短暂离开病床。纳瓦尔尼在德国入住的医院发表声明，未有提及纳瓦尔尼长远的健康情况，警告即使他健康康复进度良好，亦都不能够排除中毒将引起长期健康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纳瓦尔尼是被前苏联经常使用的物质毒害神经系统，形容是一次企图暗杀是犯罪行为，要求立即调查和追究责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发声明，指责西方国家借纳瓦尔尼怀疑中毒事件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是稍后减少，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系增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11:09，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76点，升38点，成交金额1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7点，升5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2.8跌7.5，恒大汽车26.55系跌，啱啱跳咗26.6跌7，腾讯控股537蚊升7.5，阿里巴巴268.2冇起跌，美团点评245.6升1蚊，友邦保险81.65升1.15，ESR 24.8跌4毫，中国平安82.1升4.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71，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8，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13371点，跌187点。港金现价报1808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7.31美元，卖出195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土瓜湾嘅美景街先。咁较早前美景街有水管工程啦，咁呢个工程啱啱完成咗嘅啫。美景街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唯一嘅行车线系解封嘅。美景街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呢一段啦，唯一嘅行车线系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西行都有龙尾噶，排到去李景湾；九龙入口就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 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这一段亦都是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咁后少少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风力楼。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带挤塞。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呢一段繁忙啦，车龙排到去津桥。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车多，排到去青龙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开心其实好简单， 开心日报梁荣忠。 乜嘢系开心呢？开心就系心情愉快舒畅咯。所谓心情系指你嘅精神状态，情心合意就会感觉愉快，舒畅就系你嘅开朗情绪释放到出嚟嗰种畅快感。所以开心好简单，当你开心嘅时候，识得同人分享就系真正嘅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听开心日报，生活都甜啲。 2020年9月15号14日普及社区检测结束，累计约178万3千人采样。 本港新增14宗新型肺炎确诊，12宗属本地个案。 李家超留意到有5名港人抵台被捕报道，指意向台方查询。 美国修订往内地或香港旅游建议，更新为考虑是否前往。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继续千禧年代时间，之前都有讲到有关12个香港人啦，怀疑他们从海路潜逃的时候就被广东海警截获的，一路就话被扣留紧在深圳那里。咁啊，家属方面咧都有见过记者啦，就提出一方面就系关注到喺内地期间咧，佢哋嗰啲嘅当事人啦，喺法律上面嘅权益系咪得足够保障咧？另外就话都想谂下，系咪可以能够将呢12个香港人由大陆接翻嚟香港咧？有啲咁嘅谂法嘅。咁一电话旁边请到个嘉宾一齐倾下先，请嚟有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一齐倾下噶。早晨，谭耀宗。 诶，早晨，叶冠霖。 系啊，不如讲到家属关注点啦，其中一个就系话可唔可以用佢哋嘅律师啊？因为就话家属都委托咗啲律师，但系就见唔到当事人，就话有啲官派嘅律师帮佢哋，咁但系佢哋都想用翻家属嘅律师嘅。你点睇呢方面咧？ 嗱，委派律师嗰度咧就系可以嘅，咁但系咧就点都好都系要当事人同意啦，吓啊，无论系家属介绍好，政府介绍好，都要当事人同意先得吓。咁但系而家睇公開嘅信息知道就話已經安排咗律師俾佢哋啦。 但呢個對於家屬嚟講，佢就會覺得我哋揀嗰啲律師連見都冇機會，咁啊邊有機會能夠得到當事人同意咧？ 咁因為佢已經講咗話已經安排咗律師啦，咁所以其他律師咧就唔需要啦咁樣咯。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從公開嘅渠道係了解到係咁嘅情況嚇。 因為另一邊可能就關注就是會唔會其實當事人譬如佢真係做個決定話要咩律師，佢係咪有一個全面嘅資料咧？會唔會佢唔知道原來家屬都揾緊人咧？咁樣佢知嘅話，可能會影響佢嘅判斷嘅噃。 咁啊，呢個大家都唔知道， 係 你同我都唔知道嚇。咁但係咧就按照內地嗰個有關嘅規定咧，係可以 即係有法律嗰個嘅服務嘅，啊，有法律嗰方面嘅幫助佢嘅，啊，呢，這個當事人係可以，啊，得到呢個法律方面嘅支援嘅，啊。 嗯，就呢一點咧，你覺得家屬有冇啲咩可以做咧？其實， 家屬咧，我覺得即係佢哋關心係呢，這個你所即係好自然合理嘅事嚟嘅。 嗯， 啊，咁啊，亦都希望即係特區政府協助，咁，這、呢個都係適合嘅安排。不過其他嘢咧，我諗就我諗家屬自己都會考慮。如果你話希望國際去插手，我覺得未必對個事情有啲咩好處咯，啊，因為你都聽到蓬佩奧嚇一講嘢，咁啊即刻華春瑩就駁斥佢啦，係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你將個事情搞到外國勢力嘅插手，我覺得我睇唔到有啲咩好處，對個事情幫助有咩好處啊？ 另一方面，家屬都話啊，係咪可以將嗰十二個人都帶翻嚟香港處理呢？因為今次就而家仲留喺內地，咁佢觸犯咗內地一啲可能入境嗰啲相關條例啦。你點睇咧？呢個翻嚟香港呢？ 事實上咧，我哋同表面嘅資料睇到咧，佢哋係觸犯咗即係第322條嗰個刑法嘅法例啊。318嗰度亦都有啲關係咁，所以咧就佢係觸犯咗內地嘅法例。咁內地法例嘅時候，而家就處於一個檢即係喺度調查嘅階段啊，搜證嘅階段。咁如果佢係事實上犯咗內地嘅法例咧，咁如果證據亦都係充分咧，咁佢哋會拎即係內地嘅執法部門就會移交俾檢察院啊。咁就檢察院再複核一下嗰啲嘅證據，咁然後就會考慮用咩法例嚟進行起訴啦。咁做完呢個程序咧，就會移交俾嗰個法院去審理嚇。咁所以呢個咧，特區政府亦都好難去有啲咩可以去做啊，因為特區政府講過係唔同嘅司法區，咁佢事實上觸犯咗有關嘅法例嚇。咁當然有啲人就話啊，咁有啲人喺香港犯咗案，跑咗翻去內地，咁你又捉佢翻轉頭，俾佢即係戒翻翻嚟香港咁。咁但係我自己睇落咧，可能有少有啲唔同啊。因為佢而家嗰扎人，嗰十二個人，佢係自己係偷越嗰個國境邊境嗰度啊，同先前有啲人指出嗰個話佢喺香港犯案，自己正途咁入咗內地，咁然後香港嘅特區政府就要求內地協助揾佢翻出嚟，咁揾佢翻出嚟之後就帶佢翻嚟香港，咁因為佢唔係喺內地犯案，佢喺香港犯案，所以引渡翻嚟。咁呢個本來咧就冇嗰個逃犯條例嘅，咁但係咧特區政府都願意即係話，好啦。既然特區政府咁要求，就送翻翻嚟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每個案件咧個性質係有唔同，咁唔同嘅時候，佢哋都係依法去處理咯。咁因為今時今日內地一路路，我覺得係一路改進緊，同埋嗰個透明度啊，有關嘅法例法規啊，亦都係比較清楚嘅。 剛才舉一個例子，就有些人可能從合法的途徑回內地，如果香港犯了罪，以往都有些例子送回來香港，但以往都有些又這樣，他非法上去捉到都送回來香港都 非法上去我 捉到都，譬如有些刑事案件那些，有些例子 他非法入去內地境我又好像很少聽到說非法內地，除非他不是在他入境的過程中，他已經入了裡面了譬如他多隻快艇入咗去內地境域，咁又中途冇人捉到佢，咁可能佢就已經入咗境。 但都犯呢個法嘅，非法入境法嘅都係。 但係就睇佢嗰個內地嗰個有關部門，佢當時嗰個調查個搜證係點咯？咁有咩去應該係佢屬於邊類性質啦？咁佢都會每個個案可能有佢嗰個情況唔同。所以 佢但係關鍵計佢都係要按照個法例嚟做事嘅。 嗯，因為其實睇翻香港同埋內地啦，一路都冇一啲而家逃犯嘅長期協議嘅，不嬲都冇嘅。咁內地以往都有送啲落嚟嘅，頭先阿譚耀宗你提到例子啦，咁可能都係個別個案啊，咁逐個去到處理，睇下係唔係送翻翻嚟嘅。咁香港送上去一路都冇啦，呢、這個所以先有逃犯條例風波啦。 係 呢類個案，你睇內地願意送落嚟嘅機會，你點評估咧？ 我自己即係初步的觀察、如果純粹是偷越國境嗰個罪咧，就唔係嚴重嘅嚇、即係上限都係判監一年啦、啲罰款啦嗰啲咁嘅嘢啫。咁就咁、但係問題咧就有冇其他嘅，即係除咗偷越國境之外，因為佢亦都有呢個規定咧，就話如果有啲人係領導策劃。指揮他人偷越國境可能有啲唔同嘅、如果裏面係有集團式有人數十人以上嘅，咁嗰個又有啲唔同嘅啊。咁、所以即係要睇下嗰、那個案情、那個情節啊嗰、那個情況。咁但係咧總嘅嚟講，我覺得即係呢個罪就唔係話一個嚴重罪行。咁、當然你話會唔會有牽涉其他罪行咧？咁、呢個我就唔知識啦，因為我又唔掌握資料，係嘛？咁就亦都有人擔心就話，好似其中有一個喺香港係被告佢嗰、那個起訴佢嗰個國安法嘅，國安法嚟告佢喎。咁呢個因為佢喺香港觸犯嗰個國安法，咁會唔會係呢次喺內佢翻咗內地嘅時候，內地去處理佢咧？咁呢個我諗就又係要等執法部門去研究啦。咁暫時我覺得我哋冇乜特別嘅資料，所以我又評論唔到呢樣嘢。 頭先你 話同國安法第五十五條有冇關係？即係話國安法第五十五條就講緊咧香港發生嗰啲罪行，而特區政府認為處理唔得到，咁先提出嚟。咁而家呢個又、那個情景又唔係完全係咁樣。 即係頭先你講啦，就係、是。表面睇嚟啦，都唔算一個好嚴重嘅罪行啦，喺內地嘅部分。咁但係佢哋有啲係牽涉香港，可能都情節上可能睇案情啊，都可能比較嚴重啲。按道理，如果咁樣思考，係咪通常都應該送翻去個嚴重啲嘅地方去處理嘅？定係都要服刑曬內地嗰筆，哪怕佢輕嘅，都要處理埋先至送翻翻嚟嘅？一般有冇點樣？ 我就唔敢話喺呢度，我有限嘅資料底下去隨便去作一個估計、不過我只係。即係根據即係嗰個法例嗰、那個精神、那個內容咁去即係去做一個評估嘅啫咁你話係咪一定係咁樣或者咩？因為如果有啲資料我係唔清楚嘅時候，咁可能就 當然啦， 有個結果又唔一樣噶嘛，係嘛？ 好，另外譚耀宗都想好快問埋咧，就係、是、另一個就係嗰五個香港人咧，有啲報道就話佢哋咧就偷渡去咗台灣，一路被扣押嘅，都香港呢邊都話未知具體嘅情況係點啊，有啲咩報道出嚟啦？簡單評一評，你點睇呢件事咧？ 嗱，呢件事咧，第一就因為台灣又係冇個引渡協議啦，係嘛？上次搞到咁大件事都係因為又冇個逃犯失嗰個條例，咁但係咧呢件事就有啲特別，因為佢就有個台灣記者走出嚟就話佢去安排嘅。咁咪整嘅船，其實咧嗰度都好危險啊！話漂流咗，唔知話啲氣又唔夠，咪漂流咗去東沙。咁就咁後來又好彩又救翻，就送咗去高雄咁。咁已經兩個月之前嘅事，咁就完全冇聲冇氣。嗰個台灣記者唔出聲咧，都冇人知嘅。咁可能個台灣記者又沉唔住啦。咁又奇怪，又冇乜家屬出嚟問嘅。咁究竟呢五個人係啲？乜人呢咁而台灣嗰方面咧，又好似冚冚埋，又話啲個案啊唔講咁。咁所以而家特區政府冇嘢好做，佢唯有就話：喂，唔該你話聲俾我聽，係咪有啲咁嘅情況係咁樣嘅啫嘛？因為佢冇台灣方面上一次已經搞過一輪啦，證據確鑿啦，都冇辦法送翻去啦，唔係叫台灣拎過嚟送過嚟啦，都搞唔掂。咁所以我諗特區政府冇辦法，就唯有話喂，想進一步了解，就係咁樣。 OK， 好，好啊，咁啊，譚耀宗同傾到先，多謝曬你啊，譚耀宗咧就全國人大常委啊，聽朝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飛，製作周偉業。 人的精神现象，包括心理的、情感的、意志的、认识的，亦都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从宇宙到人生，从历史到现在，无所不包。 人从呱呱落地开始，就同自己的精神心理打交道，不论是智是愚，都生活在自己的精神现象之中。人类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所到之处，无不同他精神和心理活动交融。 在中国传统文化，对精神和心理现象的研究统称为心性之学，举凡儒家、道家和佛家无不涉及。所谓心，特指本心，不是一般心理学意义的心。所谓性，特指本性，不是一般性别或者性质的性。 心性之学在今时今日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人类现今生活的处境在于科技一方面带给人类进步和富裕，另一方面新的知识和信息就好像潮水般涌入人类的文明，可能带来灾难。生态危机、人口爆炸、新冠病毒、恐怖主义和核子威胁等等，大多数是现代科技滋生的恶魔，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不安和迷惑，在心性修养上需要寻求安顿。冯学成的《心的世界》这本书以佛学为基础，通过清晰的解说，不厌其烦地讲述一切现象的前因后果，让人们在善恶和迷误之中作出自由的选择。 这本书集中三方面讲心，第一是佛学，第二是心理学，第三是禅。禅的智慧就好像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所讲的，禅本质上是洞察人的生命本性的艺术，他指出从奴役到自由的道路。而冯学成居士的禅学修为，独辟蹊径，令人大开眼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心的世界》，作者冯学成，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民主派咧就喺區議會當中，上次就贏咗好多議席啦。咁喺17區區議會咧都攞到個主導權啊。咁但係見到近年咧，就見到有時喺區議會會議當中咧，有啲官員咧所謂拉隊離場啊，有見過呢啲場面嘅。咁南區區議會咧7月嘅時候就開過一次會，就審理一項咧要求警方提供涉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者被捕數目嘅議程當中咧，就見到有官員離場啦，就因為話超出咗區議會嘅職能嘅。咁見到就南區區議會主席羅建熙咧就入禀就要做司法覆核嘅。电话旁边咧，请嚟有南区区议会主席罗建熙一齐倾下。早晨，罗建熙。 Hello， 叶 系系。不如讲南区区议会，你见到系你哋系针对嗰一次嘅开会，一定系仲有其他嘅情况都有见到离场嘅官员。 其实官员离场就都唔系嗰次噶啦，即系我哋啱啱上个礼拜四开会嘅时候，其实佢又有两个系离咗场嘅。咁、但系我哋今次嗰个司法复核嗰个嘅关注就系、是、就住一个。specific 嘅個案就係佢喺7月2號嗰次嘅會議其中一個議程，佢離場嗰個部分。咁啊，當然佢除咗離場之外，我哋都係講緊就係、是，因為佢區議會秘書係法定嘅人嚟，係根據區議會條例去委任嘅一個秘書嚟嘅。咁佢係應該要去做一定嘅責任啦，包括咗係要做一啲會議記錄啦，要去安排會議錄音，要去分發文件等等啦。咁而佢係冇做到呢啲事情嘅時間，咁我哋係按住呢一個原因就去提出司法覆核。區議會秘書佢喺當時候做嘅決定，亦都希望法庭喺頒令咧，係要個秘書係做翻曬呢啲嘅工作咯。 嗯，咁所以佢其實離場原因都係話即係超越咗區議會職能嘅啫，都係呢一個原因啦，係咪多數都係離場啦？ 係啊係啊，佢都係，因為其實佢事前有send 過一個 email 俾我哋嘅，即係一個電郵過嚟俾我哋所有區議員啦，就係話佢即係覺得嗰個嘅議程咧係超出咗嗰個嘅範圍。咁然之後，其實我亦都再一次喺佢 send 咗個電郵俾我嘅時候，我亦都覆咗佢，都覆曬所有議員，就係、是、喺我嘅角度，作為主席，點解我會認為呢個議程係應該納入去區議會嘅議程，並且係敦促佢係繼續去執行佢嘅職務咧？ 咁咁但係當然最後佢都係選擇咗離開，同埋佢都係選擇咗冇去預備嗰啲會議記錄啊、錄音啊等等。咁所以都係迫於無奈，都係要做一啲嘅法律嘅程序咯。 嗯，其實而家冇一個所謂嘅規矩嘅，即係要判斷一個議程係咪符合區議會嘅職能，有冇話係邊一個做定奪嘅而家？ 其實而家咧就係由個區議會主席去做決定嘅。當然啦，區議會主席去做決定嘅時間，咁佢個決定嘅基礎都係應該係以區議會條例裏面寫嘅一啲區議會嘅職責範圍裏面作為基礎啦。咁我諗將會去牽涉到嘅就係關於究竟區議會嘅嗰、那個職能範圍究竟是如何去界定的問題，即係包括咗就係、是我哋成日都會講就係講緊一啲關於當區居民嘅福利嘅事宜，即係well-being 嗰個問題。對我哋嚟講，嗰、那個 well-being 或者嗰個當區居民嘅福利咧，其實係可以牽涉到好多嘢。但係對政府佢哋一路以嚟個講法就係、是，總之牽涉全港議題嘅，咁就唔係當係地區議題啦，就唔係當區居民福利啦。咁對我哋嚟講，呢個係一個好無稽嘅講法，因為全港議題都可以係即係影響到當區居民嘅事情啦。亦都過去所有嘅經驗都話到我哋知，不論係政改又好，例如早年嘅天星皇后码头搬迁拆卖嘢，咁你都要去晒十八个区议会去讨论嘢咁样，咁所以好明显其实政府系搬紧龙门嘅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理由，咁佢哋我相信都会照喺法庭度讲嘅，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我哋今次入禀嗰个嘅理据其实系好强咯。 嗱呢度点样判就留翻俾法庭再去处理啦呢、這个。但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如果喺你开会啦，见到都多于一次系有有职员，即系政府啲职员离场啦，离场系咪你继续开会嘅？咁有冇人叫做记录翻啲会议记录噶？咁点样处理嘅？你哋平时？ 我哋而家就系只能够自己做住先嘅啫，咁即系 都会继续开会嘅，系。 我哋会继续开会。 咁录唔录音啊？写唔写字嗰啲啊？ 我哋自己就會照錄音啦，我哋會自己有人係照 mark 住啲記錄先啦。咁、但係當然我哋期望呢樣嘢就唔係由我哋自己區議員做翻，而係民政署個秘書係會有翻呢一個嘅功能喺度啦。 咁但係你仲冇跟翻啲規矩㗎？譬如要下次會又通過翻上次議程啊，有冇人做埋呢啲㗎？有冇咁細緻㗎？ 我哋都要做嘅，因為其實啱啱例如我哋啱啱九月嗰次會嗰次嘅區議會會議咧，我哋係冇處理到秘書處交嚟嗰個嘅會議記錄嘅，因為個會議記錄係完整嘅，因為佢係冇包括咗佢離場嗰個嘅時候嗰個議程，咁所以我哋係冇通過嗰個會議記錄啦，但係我哋係一嚟就係我哋覺得佢應該要做翻啦，二嚟就係我哋自己亦都會有一個後備方案，就係萬一法庭嗰邊搞得耐咗，咁我哋亦都想快啲做好嘅，可能我哋自己都會通過有自己嘅一啲方法去處理咗嗰個會議記錄都未定咯。 所以其實都仲運作緊嘅係咪啊？即係哪怕冇咗秘書處嗰度，不過辛苦啲啊，你就會。 運作緊嘅，但係我諗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就係我哋喺議會裏面傾嘅嘢，我哋都希望係一啲 official 嘅，係一啲官方嘅記錄嚟啦。即係而家佢係將嗰個文件又好啦，錄音又好啦，記錄都好啦，都係冇一個官方嘅記錄嘅話，咁我諗對於當區居民嚟講咧，對於議會嚟講，其實係唔應該係咁樣發生。咁所以即係亦都係點解我哋會去行呢個司法程序，我諗其中嘅原因係咁咯。 咁多謝先，羅建熙傾到呢度，羅建熙係南區區議會主席。